等待你的轨迹，我依然等待你的轨迹。 又听到这首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但那份无奈也会让人和人变得陌生，甚至在午夜里都难以沟通。我试着用这首歌问候你，它就叫陌生人。 我相遇。 心里的泪未能抹去，缘分让我去握取，彼此相爱太苦累，不想跌进这火堆，但愿无怀甜梦里，还是让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丝丝温馨对，我愿来占据。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去。如飘于风中的花香，去去渺渺淡然逝去。然而让我见着你，不想多次去躲避。风风雨雨我都畏惧，但求共聚。 水中花，歌中月，把一切都带进梦里吧。 Last night I watched you sleep as you lay there. I dropped down to my knees and said a prayer. I leaned over softly to kiss your beautiful face, but I could not cross the ocean of your grace. The moonlight held you aloft, a picture of peace. The only sound was the soft breeze from the east.My heart beat down in my chest to the rhythm of your gentle breath, and the whole world calmed down for this moment of rest. Now

这是王力宏的落叶归根。落叶归根，还未到秋天却要落叶归根了。一想到时间的流逝，我突然之间有些害怕。如果你也有同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夜歌，它可以安慰我们，至少可以让我们安静一些。 我没有很努力要自己去遗忘那些和日记一起收藏的过往，孤单在思绪之中变得很漫长。想我没有很刻意让自己不去想那些和照片一起静止的模样，我学着坚强，坚强到不用学着不想学着遗忘，还是害怕夜深人是总想起你，还是害怕不经意地听见你的消息，然而当爱已经沉淀的，是害怕不经意地听见你的消息，